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今天是大暑，我们知道大暑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节气，正值二伏前后，因此许多地方经常会出现高温天气，我们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大暑。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在大暑期间，日照、高温和强降雨对农作物呢有一定好处，但是呢就像小暑一样，许多自然灾害如洪水、干旱和台风也会发生在大暑期间。好，那么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大暑的英文翻译哈。这个暑肯定跟热有关系哈，热这个词呢我们想到是 heat， 当时我们讲小暑的时候呢也用这个词 heat 来表示这个热度。那么这个大呢当然不能用这个 big 这个词来翻译了，用另外一个形容词叫 major， major M-A-J-O-R major heat，合到一起呢是主要的暑哈，这是英文的一个字面意思，翻译成中文是指大暑。在大暑期间，日照、高温和强降雨，那么这三个自然现象呢，我们看一下英文的翻译 The sunshine 高温 High temperatures 以及呢强降雨 Heavy rainfall 那么三个自然现象哈，我们用英文再说一遍 The sunshineHigh temperatures and heavy rainfall 对于农作物啊有很多的益处， are good for agricultural crops。 那么这个农作物啊，我们在讲这个节气的时候呢已经提到多次了哈，这个 crop C-R-O-P 前面可以加这个 agricultural 这个农业的形容词哈， A-G-R-I-C-U-L-T-U-R-A-L agricultural crops。 那么就跟小暑一样会发生哈一些自然灾害， but like minor heat 哈，我们又复习一下这个小暑是 minor M-I-N-O-R 哈，小的 minor heat。 Many natural disasters D-I-S-A-S-T-E-R disasters such as floods 洪水。同学们注意一下中间这个 O-O 呢，两个双 O 呢它的发音是小 R 哈， floods。 然后 drought 干旱 D-R-O-U-G-H-T 以及呢 typhoon， and typhoon also happens during major heat。好，我们把三个这个自然灾害呢再复习一下。第一个呢是洪水 flood， 第二个是干旱 drought， 以及呢这个台风啊 typhoon。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跟大暑相关的一些我们的民俗。首先我们来到浙江的台州，在台州啊有一个习俗特别的好玩，它叫做送大暑船，在英文翻译呢是 major heat ship。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传统呢，我们继续聊。那么在浙江的台州啊，送大暑船是一种民间的传统，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Sending the major heat ship， 送这个词 send is a folk tradition， 民间的一个传统 folk F-O-L-K 哈，我们说这个 folklore 哈，民间的一些故事哈，因此这个 folk 这个词表示老百姓的日常的民间的。同时这个传统啊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它跨越的这个时间长度是特别特别的久远，因此我们用到一个词特别的好，叫 spanning 100 years in 台州浙江 province。这个 span S-P-A-N 呢，大家可以把这个词记下来哈，这个词不难。它首先作为名词啊，表示说一个桥的 一个跨度哈，从岸的这一面到岸的另一面哈，整个的这个跨度用这个 span 这个词。我们会引申一下，我们的生命会有一个 span， 叫做 lifespan。lifespan 是指一个人的寿命哈 ，lifespan。那么这个词作为动词的话呢，它表示这一个事情从一开始到现在整个的一个长度，因此呢它在形容这个传统的时候呢叫做 folk tradition spanning 100 years， 它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哈。同学们记下来这个字 span， 地方在台州哈，浙江 province。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个习俗的一些细节哈。那么在大蜀船上呢，人们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祭祀的动物，比如说猪啊、羊啊、鸡啊、鱼还有虾，有50多个渔民哈，在游行的队伍中轮流着扛着这艘船哈，鼓声雷动，烟花在空中飞舞，街道两边挤满了祈求祝福的人。 The ship is filled with 啊，充满了装满了various animals， 各式各样的各种各样的动物，目的啊，它不是为了吃，是为了 sacrifice。 我们在讲民俗的时候呢已经提到了，是指呢一个祭祀的祭祀品哈。我们说在古代呢，人们可能用一些水果呀、一些动物呢作为一个祭祀用的那么一个东西哈，放在这个桌上，然后呢可能祈求神灵的帮助啊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叫 sacrifice。 同时啊，这个 sacrifice 这个词也可以表示一个人的牺牲哈，为国家为民族哈做出的这个 sacrifice， 也可以用这个词。后面 such as pigs, sheep, chickens, fish and shrimps, more than 50 fishermen take turns carrying the ships， 他们轮流做某件事情， take turn， 这个 turn 表示该某人做某件事情了， take turn carrying the shipAs they march through the street， 啊，他们穿过街道的时候呢，轮流去扛这艘船。Drums are played， 敲鼓 ，and fireworks are lit， 燃放的一些烟花爆竹。翻译成中文呢是鼓声雷动，烟花在空中飞舞。And both sides of streets are filled with people praying for blessings， 街道两边啊挤满了人啊，他们祈求祝福。后面这个祈求祝福呢是 pray for 啊， pray 表示祈祷，目的呢是获得一定的祝福哈、啊，一定的恩惠哈、啊、blessing b l e s s i n g blessing pray for blessings。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哈，在一系列的仪式结束之后，大蜀船被放到了码头，然后呢这艘船被拖出渔港，在海上呢烧毁。人们用这种仪式呢来祈求丰收和健康。After a series of ceremonies， 一系列的哈，不是说简简单单的一个仪式哈， a series of S-E-R-I-E-S 表示一系列的哈，很多的 of ceremonies， the ship is finally carried to the wharf， 扛到被抬到了码头，这个码头 W-H-A-R-F wharf， then the ship is put out of the fishing port， 被驶出了渔港， put out of fishing port， 这个 port P-O-R-T 也是一个港口的意思， and burned at sea， 在海上给它烧毁掉。 People carry out these ceremonies to pray for good harvest and health， 人们用这种仪式来祈求丰收 harvest H-A-R-V-E-S-T， 然后呢人们的健康。那么在大暑期间另外一个民俗哈，也是特别好玩的一个游戏呢，叫斗蟋蟀。大暑呢也是田野里的蟋蟀的数量最多的时期，对一些人来说斗蟋蟀是一种消遣的一种方式。那么这个习俗啊可以追溯到呢几千年的唐朝。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蟋蟀哈、啊、英文的翻译呢是 cricket c-r-i-c-h-e-t， 斗蟋蟀这个斗呢叫 cricket fighting。 Major heat is a season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crickets， 大暑期间这个蟋蟀的数量呢是达到了最多。They can be found in the fields along the countryside， 在农村特别的多。 Cricket fighting is a popular pastime for some people in China during this period、啊、那么斗蟋蟀呢在这个期间哈，大家特别喜欢玩哈，成为了一个 popular pastime P-A-S-T-I-M-E， 是一个消遣哈放松的这么一个活动。同学们记下来 pastime， 我们可以说打乒乓球、游泳、跑步是我的一个 pastime 就可以替换这个 hobby 这个词哈，表示一个人平时愿意做的一件事情。The custom dates back more than 1,000 years to the Tang Dynasty。那么这个习俗呢，可以追溯到呢1000多年前的这个唐朝啊。那么这里面用到这个动词呢 ，date back 啊，追溯啊 ，date back。那么在大暑期间啊，除了说我们刚才讲到了斗这个蟋蟀哈这种好玩的游戏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美食供大家品尝。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特别喜欢吃这个荔枝，在大暑这段时间啊，在福建的莆田有一种呢吃荔枝的习俗。On the day of major heat, there is a custom of eating lychee 哈荔枝，它的拼写是 lichi， 以及呢米糟哈因莆田。As a celebration of major heat. 那么看一下荔枝呢是一种特别有营养的水果啊，还有葡萄糖和维生素。人们通常啊先把荔枝放到冷的井水当中呢浸泡，然后呢再品尝荔枝。据说啊大暑期间的荔枝和人参一样啊特别的有营养。Lychee is nutritious fruit. 哎，今天我们学到一个形容词 nutritious.N-U-T-R-I-T-I-O-U-S Nutritious 表示特别有营养的一个 fruit Containing glucose and vitamins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维生素英文的翻译是 vitamin V-I-T-A-M-I-N Vitamins People usually soak lychee in cold well water first 首先人们把荔枝呢放到冰冷的井水里面温度呢给它降一降，这样的话口感呢会更好一些。Soak lychee in cold water 啊，这个浸泡 S-O-A-K soak 它可以浸泡荔枝，也可以说呢我们把一些菜呀一些水果呢吃之前给它浸泡一下，给它泡一下，那么用这个动作叫 soak。 据说呢在这个期间荔枝呢非常的有营养。 It is said that lychee during major heat is as nourishing as ginseng。 看一下这个有营养这个词 N-O-U-R-I-S-H-I-N-G nourishing 表示一个东西很有营养特别的好，因此呢也可以用 nutritious 来替换。那么在这一段呢我们学了两个表示有营养的这个形容词，一个呢是 nutritious 它的拼写是 N-U-T-R-I-T-I-O-U-S nutritious， 第二个呢是 nourishing N-O-U-R-I-S-H-I-N-G 两个词同学们记下来。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米糟米糟是由发酵的大米制成的，在大暑期间人们用红糖来煮这个米糟，据说它能够大补元气。米糟 is made of fermented rice， ferment 是表示一个食物的一个化学的反应 F-E-R-M-E-N-T fermented riceOn the day of major heat, people cook them with brown sugar. 用红糖来煮这个米糟。翻译成红糖的时候呢，绝对不能用这个 red， 而用另外一个颜色这个 brown sugar。因为这个红糖其实呢它的颜色呢并不是红色的，而是那种棕色的 brown sugar 来翻译。It can reinforce the vital energy of human body. 通过吃这个米糟能够呢大补元气。动词呢这个大补叫 reinforce。我们知道 force 表示力量。Reinforce 表示把这个力量进一步的强化，让它加强，所以呢这个动词 reinforce 表示说能够补我们的 vital energy 元气。 energy 我们知道能量， vital V-I-T-A-L 表示基本的重要的能量， reinforce the vital energy 合到一起就翻译成能够大补我们的元气，后面加上 of humanbody。 除了刚才呢我们讲到了一个是米糟还有荔枝呢，在广东呢有一种吃的叫做仙草也叫仙草冻，它呢在广东是非常非常受大家欢迎，是一种用特殊的草做成的，它的茎和叶可以在晒干后呢做成香草的一个果冻。它的英文翻译呢叫 grass jelly， grass 我们说草， jelly 呢是冻， J-E-L-L-Y合到一起呢仙草冻is made with special grass whose stems and leaves 它的茎呢用那个 stem S-T-E-M and the leaf 它的叶 can be made into herb jelly after being dried in the sun 在太阳里面晒完之后呢可以呢做成非常可口的这种仙草果冻。仙草有着神奇的降暑的功效，在广东有一句话，大暑吃仙草活如神仙不会老。 with the amazing ability to quell the summer heat, 降暑 summer heat, 我们说这个夏天的热气叫做暑气，前面是指呢降呢，我们不用 drop, 而用这个 quell,Q-U-E-L-L 表示消灭掉，给一个东西呢给它弄没了啊，合到一起呢表示降暑 Quell the summer heat. Grass jelly is described in popular saying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at goes, eating herb jelly in major heat will make you stay young like the immortals. Eating herb jelly in major heat啊，在大暑期间吃这个仙草 will make you stay young, 让你能够年轻啊，不会老呢 like the immortal. 最后一个词有一定难度哈，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词 mortal, M-O-R-T-A-L, 表示说凡人啊，一般的老百姓啊，有生有死的人 mortal, 前面加一个 I am, 表示说不会死啊，长生不老的人，也可以翻译成神仙。Eating herb jelly in major heat will make you stay young like the immortals. 好，那么最后皮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During major heat, the sunshine, high temperatures, and heavy rainfall are good for agricultural crops. But like a minor heat, many natural disasters such as floods, droughts, and typhoon also happen during major heat. Sending the major heap ship is a folk tradition spanning 100 years in Taizhou, Zhejiang province. The ship is filled with various animals for sacrifice such as pigs, sheep, chickens, fish, and shrimps. More than 50 fishermen take turns carrying the ship as they march through the street. Drums are played and fireworks are lit. Both sides of streets are filled with people praying for blessings.After serious ceremonies, the ship is finally carried to the wharf. Then the ship is pulled out of the fishing port and burned at the sea. People carry out this ceremony to pray for a good harvest and health. Major heat is a season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cricket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fields along the countryside. Cricket fighting is a popular pastime for some people in China during this period.This custom dates back more than 1,000 years to the Tang Dynasty. On the day of the major heat, there's a custom of eating lychee, mizao in Putian, Fujian province, as a celebration of major heat. Lychee is a nutritious fruit containing glucose and vitamins. People usually soak lychee in cold well water first and eat it. It is said that lychee during major heat is as nourishing as ginseng.Mizao is made of fermented rice. On the day of major heat, people cook them with brown sugar. It can reinforce the vital energy of human body. Grass jelly, 仙草冻 in Chinese, is made with special grass whose stems and leaves can be made into herb jelly after being dried in the sun. With the amazing ability to quell the summer heat, grass jelly is described in the popular saying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at goes,Eating herb jelly in major heat will make you stay young like the immortals. 好，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小巫女的狂欢夜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so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Little Witch's Big Night.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就是小女巫的狂欢夜。They started to walk away. Wait, said Little Witch. Maybe I can give you a treat. 而正当他们转身要离开的时候啊，小女巫喊道，请等一等，或许我可以款待你们一下。 I can give you a ride on my broomstick, she said. Really? said the devil. Wow, said the pirate.Can you really fly? asked the astronaut. 这个时候啊，小女巫说，或许我可以让你们骑在我的扫把上。什么？然后啊，恶魔就说，真的吗？海盗说，哇哦，那可太酷了。这个时候宇航员却不解地问道，你真的会飞吗？ Just wait and see, said Little Witch proudly. But there is room for just two on my broomstick. The devil said, me first. 这个时候啊，小女巫骄傲地说，等着瞧吧。但是啊，我的扫把比较小，在我的扫把上啊，只能坐上两个人。那这个时候呢，恶魔就说，好吧，我先来。 Little Witch sat in front. She said some magic words. 小女巫啊，坐在扫把的最前面。紧接着呢，她说到了一些咒语。 Horrible, borrible, spinach pie. Come on, broomstick. Fly, fly, fly. Horrible, borrible, 菠菜饼，快点快点，我的小扫把，飞起来飞起来飞起来。 Whoosh, the broomstick shot off the porch and up into the sky. 就这个时候啊，听到呼的一声，扫把呢从小女巫家的门口啊一下子弹射到了天空当中了。 Up and up they flew.The houses and trees looked like little toys. Little Witch said more magic words. 那飞呀飞呀，他们越飞越高。紧接着往下看的时候啊，房子啊树啊看起来就像是小玩具一样。这个时候小女巫啊又开始说咒语了。 Beberty bopperty, lizard soup. Broomstick, do a loop the loop. Beberty bopperty, 什么蜥蜴汤哦，我的扫把呀，来来来，给我们来转一圈吧。 The broomstick did a perfect loop the loop. 那现在小扫把在空中啊，非常完美的转了好多好多圈。 Wow, said the devil, you really are a wonderful witch. Thank you, said little witch, and now... 哦，然后恶魔就说呀，哦，我的天哪，你可是一名技术超棒的小女巫啊。小女巫说，谢谢你。那现在呢？ Alakazoo, four-leaf clover. Back we fly, your turn is over. Alakazoo, 四叶三叶草。现在带我们飞回去吧，你的旅行结束了。 Thump, the broomstick landed.Back on the porch. Next, it was the pirate's turn. Hold on tight, said Little Witch. And with another big whoosh, they zoomed into the sky. Bang! 现在呀，这根扫把平稳地降落在了小女巫的家门口。下一位呀，就是海盗了。小女巫就说，好，小海盗，请你抓紧了。紧接着又听到了一声whoosh。然后啊，他们又窜到了空中了。 Soon, they were flying over the ocean. Below them was a real pirate ship. 那很快呀，他们就飞过了大海。在他们的下方啊，是一艘真正的海盗船。 The pirate captain looked up. He did not believe what he saw. 哦，海盗船的船长啊，正用望远镜往天空当中看呢。他根本就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相信自己都看到了什么。 Shiver me timbers, a witch and a flying pirate, he shouted. Little Witch and her friend waved to the pirate captain. 哦，我的天哪，吓死我了，竟然是一名小女巫，还有一个会飞的海盗。他大喊着，小女巫和她的朋友呢，正向海盗船船长招手呢。 Now we will fly home backwards, said Little Witch. 好了，小女巫就紧接着说，现在我们该飞回家了，我们要倒着飞回去。 She said the magic words, mumbo jumbo broomstick, take us home and make it quick. Mumble jumble, 哦，我的小扫帚，快带我们回家吧，越快越好。 They zoomed backward,